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忽然天黑了。 向飞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那一夜，然而正当他和沈化的感情突飞猛进时，他的前妻又出现了。 置身在麦当劳的嘈杂和纷乱之中，沈化拿了一根薯条，用牙尖一点一点地咬着。他的对面，向飞正在帮儿子撕酱包，撕开之后把番茄酱挤进软料杯的盖子里，手上沾了一些酱。向飞在拿餐巾纸的时候不小心带倒了可乐杯，可乐流了一桌子。看着向飞手忙脚乱地拾掇着，沈化一动也不动，没有心情。 周日去杉杉旭刚家庆贺乔迁之喜，新房在6层南北向，客厅有个南向的大阳台，阳台绿植高低错落。小可和海潮到的时候，珊珊正戴着墨镜坐在阳台的帆布椅上听着音乐晒太阳补钙，没听到他们来，被旭刚批评说： 哎呀，行了，客人来了你也不出来迎迎，还愣他干嘛呀？行了，上茶吧夫人。 珊珊笑着白了他一眼，德行。 小可和海潮参观完新家，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看着旭刚和珊珊在厨房里忙活着，你摘菜我洗菜，你切菜我炒菜，切菜声叉叉的响，油锅声滋滋的响。小可出神的感叹着： 真好。 是好。 海潮， 嗯， 我们也结婚。 好，你一毕业回来我们就结。 这时小可忽然说：我想先不上学了，海潮听我说完啊，真想上就将来再说，大不了重新考试，考试是我的强项，我先工作，边工作一边可以跟你学，有你这样的高手一对一教，不一定比学校差，很可能还强，那么我能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耽误。海潮一言不发地听，小可一边说心里一边打鼓。海潮一时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个人资产仍未解冻，房贷要按月还，要吃要喝要养车，小可留下工作挣钱是他们眼下唯一的办法，却又不敢跟他直说。从前海潮一直是强者，是小可的靠山，冷不丁反过来，小可怕他受不了。这次挫折让小可懂得了，他们二人应当是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伴侣，只是不知道海潮能不能认识并接受。小可说完，闭了嘴，惴惴不安地等着。 行啊，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海潮说着，小可的眼睛潮湿了。沈化、向飞也来了，寒暄过后，向飞笑着对小可说：哎，小可啊，你怎么不去啊？啊，害得我天天在公司哪儿都不敢去，望穿秋水啊。 是海潮不让我去。 海潮，你说说啊，小可去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有问题，你一个女孩子单枪匹马，我严阵以待，你能查出个什么呀？啊？海潮也笑了，那你还怂恿他去啊？什么叫做怂恿啊，我的海潮兄啊？你看见小可当时那模样了吗？啊，我都以为他疯了呢。哎呀，向总，怪我怪我啊！那天我有点不冷静，所以你就把一小姑娘逼疯了，对吗？聚餐开始了，席间小可宣布了她要和海潮结婚的消息，向飞不甘示弱，也紧接着宣布了她要和沈化结婚的消息。小可一声大叫：“ 太好了，婚礼我们一块办！”哎，向总，能者多劳啊。 没问题。沈化同大家一样的笑，一样的叫，一样的闹。但是向飞的单方面的宣布让他很不满，不过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流露，他不能在众人面前去伤害向飞，他还是爱他的，爱得比从前更加深刻。自从那一次向飞在他面前哽咽，流露出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深深的依恋，暴露出一个男人的脆弱，他对向飞的爱便揉进了一股母性的柔软和宽容。 聚会结束了，向飞按沈化的要求送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周日向飞儿子在家，一上车向飞立刻就单方面宣布结婚的事，向沈化道歉。沈化说没关系。 说完没关系，竟然再也没有了下文，这让向飞不放心的同时又很担心。那你的意见是什么吗？ 沈化所答非所问，眼睛看着前方吟诵一般。珊珊他们真好，小可也要结婚了，真好。 向飞叹了一口气，他打起精神劝道：沈化，人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总看着自己没有的东西好啊，就像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吃。其实咱们干嘛羡慕别人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啊，多想想咱们自己有的别人没有的，这才是正面思维才会快乐嘛，是不是？向飞正说着，忽然手机响了，是保姆打来的，他的儿子让邻居的狗咬了。向飞邻居的狗是一头藏獒，向飞一听就急了：咬哪儿了？厉害不厉害啊？哎，你这样啊，你先用创可贴给他止血，我马上回去。向飞一边说一边打灯靠边停车，那意思是让沈化下车呀。沈化一下车还没来得及迈步，车已经在身后窜了出去。沈化转身默默地目送着车走，任凭初冬的乱风吹得他的长发前后左右的纷飞。 这天晚餐，沈化接受了一位青年才俊的邀请，那是位做电子商务的精英，是沈化众多的追求者中的一位。如果没有向飞，沈化会选择他。事业上他远不如向飞，但沈化不是因为这个才选择向飞。女人一无所有时才会只盯着男人的事业，就像旧时妇女找男人为找饭碗，而是她更爱向飞。但是什么样的爱情也做不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自己的爱战胜了自己和向飞的年龄差距，还有向飞的婚史，但是自己还能再承受与他才9岁的儿子共同生活吗？那意味着最好的年华里他将没有二人世界。几次接触也证明了一个孩子的存在绝不是向飞所说的有了司机保姆家教一切 OK。 邓文轩和慧娟同意了小可的决定，包括跟海潮结婚。同意结婚是出于父母的识时务，背地里他们对此很是犹豫挣扎。就这么一个独生宝贝，谁不希望他能嫁多好就嫁多好？如果海潮仅仅是不够富裕，是一般人都行，他连这水平都够不上。现阶段他得靠他们的女儿养活。小可在一家叫华标的投行找到了工作，6个月试用期，海潮仍在找工作，也就是仍然赋闲在家。 这一天海潮和小可去领了结婚证， 一人一本，手牵手从办事处出来。 你什么心情？ 悲喜交加。 那先说喜。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悲呢？ 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了。 听不出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很大。不知道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啊。 小可使劲甩开了他的手，大步走。 哎，海潮追了上去，抓住了小可的手。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错哪儿了？ 我是一个百里挑一的优秀的丈夫。 小可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没绷住，扑的笑出了声。 这天晚上，邓家一家人吃饭。婚后，慧娟要求小两口尽量回娘家吃饭。名义上是他们不正经做饭，在外面胡吃对身体不好，实际上是想替他们分担一点。小可试用期的工资才4000，4000块钱两个人花，就算不还房贷，在北京都是很困难的。 慧娟做了4个菜，两荤两素，其中有小可最爱吃的煎带鱼。饶是如此，仍然堵不住小可的嘴。他从下班进家就说，喋喋不休，兴奋到了亢奋。试用期才1个月，小可被破格提前转正。部门要做一个8000万的投资，让在4个项目里选。他根据海潮的建议做出选择，并在海潮的帮助下写了投资计划书。这选择和投资计划书让主管及部门领导刮目相看，认定小可是个人才。为了避免人才流失，于是就提前转正。转正后工资从4000一下子翻番8000。小可是眉飞色舞，从4000到8000才用了1个月时间，照这个速度幅度啊，下个月应该是……小可说着翻着眼皮子算。另外3个人相视而笑，任他胡言乱语。小可算了出来，16000，那么再下个月32000，再下个月。小可索性不算了。总而言之说，海潮，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我就能赶上你年收入200万不止。说着还伸手拍拍他的肩，哼哼，海潮，没工作没关系，我养你，我就是咱家摇钱树，爸妈你们将来都靠我了啊。慧娟摘着鱼上的刺，头也不抬对海潮说，海潮啊，听见了，你可得对你家这树负责啊，勤施肥多浇水，别等哪天忘了管树死了。妈，您对自己的女儿怎么这么没信心呢？只要海潮管你，我绝对有信心。 婚礼定在了下月的26号，只有他们两个，向飞和沈化不结婚了，严格的说是分手了。沈化同向飞分的手。在一个周末，向飞的前妻李玉萍从外地回来接儿子去他那儿团聚，沈化接受了向飞的邀请，住进了他的家里。晚上两个人共浴之后上床，就在欲仙欲死的时刻，门铃忽然响起，同时响起的还有李玉萍急促的声音。 向飞，是我，对不起啊，我有急事。 向飞叹了一口气，穿衣服下楼。沈化没有动，他认为李玉萍说完了就走了，没想到他是来送儿子的，湛江那边有急事，他需要提前回去，当晚就得走。小男孩在去自己房间时路过了主卧，看到了床上正用被子裹着自己的裸体的沈化，还看到了扔满了一地的衣服、浴巾和内衣内裤。小男孩若有所思地看了几秒，然后像惊慌失措，紧跟其后上来的向飞问道， 爸爸，为什么男的和女的一好了就要上床呢？ 那一刻沈化下定了决心，长痛不如短痛，分了吧。那个做电子商务的青年才俊固然没有向飞的智慧、成熟、情趣、细腻，但是也没有向飞这些前妻啊、孩子之类的拖泥带水的啰嗦。爱情不是无源之水， 更不是空穴来风，它终究是各种平衡条件下来的结果。更何况那个青年才俊才28岁，怎么能够知道他到了向飞这个年纪就达不到向飞的这个境界呢？只要年轻，一切皆有可能。在婚礼的当天，按照习俗应该由海潮以及海潮的家人过来把小可接走，但是海潮在北京没有家人，他原本可以请朋友或者是同事充当，可是又限于自身的处境，不想让别人为难，婚礼他谁都没有通知，是海潮一个人来接小可走的。这一次的走意义非常，慧娟眼泪汪汪地坚持着要送女儿下楼，谁劝都劝不住，怎么说都不行。邓文轩来到了女儿的房间，在床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他拿起桌子上的笔放进笔袋，又正一正卡通图案的水杯，关了电源电脑，把一小堆吃过的果丹皮收起来，本应该送进厨房的垃圾桶的，他不想动，就攥在手里。女儿出国前夜曾经让他坐在这儿陪女儿，那时候女儿失恋了，他的失恋其实也与自己有关啊。海潮要等光瑞上市再同他联系，以证明感情的纯粹。后来邓文轩开始关注脑神经，他向写过论文的人咨询，向用过药的同行求证，药物分析药理作用，临床上小心试用，效果确实还不错。现在他们科同类药里面脑神经是首选，他写论文发给了中华医药，在业内会议上做过专题的发言。但是很显然他行动迟了，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小可，他因为反感做交易而戒备而固执，甚至感情用事不分良友一概拒绝。整个过程女儿再苦再痛却没有向他提一个字的要求，甚至连暗示都没有。慧娟送小可回来，看丈夫坐在女儿的桌前，她叫他，邓文轩回应了但是没回头。慧娟走过去，邓文轩忙用手掌抹去了眼泪，两眼睛红得像兔子一般。慧娟叹了一口气， 哎，洗把脸等会儿再走，来得急。 邓文轩听话地站起身去洗脸，慧娟不无担心地在他身后叮嘱的， 哎，老邓啊，到了那儿咱可不能这样啊，明白的知道你舍不得闺女，不明白的还以为你不满意女婿呢。 海潮现在的处境不好，这方面他们就格外的当心。邓文轩闻听此言站住了，那我就不去了吧，你跟他们说医院有急诊。 婚礼主持人是沈化，用珊珊的话说，沈化当主持人是物美价廉，当初他的婚礼就是沈化主持的。沈化对此说法不满，物美是必须的，可价廉从何说起？他分文不取，还倒贴请了杂志社的专业摄影来帮忙呢。沈化拿着麦克风上场，宾客席里不绝于耳的嗡嗡声霎时间停住，人们齐齐向台上望。台上的沈化笑靥如花，乌发如云，一袭大红长裙拖地，那裙子的领口很低，反常规的一无是物，效果就是越发凸显出她颈部胸部异乎寻常的美，雪白光洁炫目。 宾客席中的向飞往台上看着，全身如过电一般阵阵的痉挛，那是他曾经亲吻过的颈和胸啊，他曾经吻过那个女人的从头到脚的每一寸肌肤，而那个女人也曾经在他的亲吻下呻吟，为了躲避他的唇和舌，往后仰着脑袋，他就会顺势而下，他们两个人一个佯攻一个真追，一个欲擒故纵一个隐而不发，在这成年男女的游戏里，两个人配合默契，水乳交融啊！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包括一切，也包括性，他们不应该为任何理由分手啊！ 想到这儿，向飞一分钟也坐不住，他站起身匆匆离去。他站在舞台的后面，堵住了从台上下来的沈化。这一会儿慧娟正在台上讲话，向来宾介绍他的女儿和女婿，表达他们对婚姻的祝福，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向飞直截了当：沈化，跟我结婚。 我做不到。 向飞怒火中烧，全身控制不住的发抖。你做不到什么呀？啊，做不到牺牲吗？沈化，我知道你自私，没想到你这么自私，一个孩子都容不下吗？ 面对指责，沈化不怒反笑了。我承认我自私，你呢？ 我不想扔下我的儿子，就是自私吗？ 沈化不笑了，眼里掠过失望，凝视向飞一会儿，点着头说：还是不肯承认。向飞不明白，看他一头雾水的茫然样子，不像是装的，欺人久了容易自欺是普遍的心理现象。在向飞的影响下，沈化思考分析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沈化决定把话说开了。那些话沈化一直想说，但是一直没说，决定分手时都没说，怕说了伤人，成不了夫妻，没必要成仇。现在他明白了，不说才会成仇。向飞，你诚实地说，你不自私，会到现在才接受我吗？向飞先是一愣，接着一惊，继而明白了事情的无可挽回，眼睛一下子湿了，挣扎着争取。 沈化，我们曾经那么的 相爱，都不是爱情至上。从前你爱我，但是不肯接受我，是因为你忘记不了孙景，怕我爱的不是你，而是你的钱。直到我也有了点钱，不再是穷人了，你才肯相信我对你的感情，这让我难过，但理解。换我也会这么做。你说的对，向飞，我们是一样的人，太一样了，都具浪漫情怀，又都非常现实，所以如同当初你不会仅仅因为爱我就接受我一样，我现在也做不到仅仅因为爱你就跟你结婚。里头的掌声传出来了，显然慧娟的话说完了，该主持人上场了。沈化冲着向飞点头一笑，翩然离去。 在新郎给新娘戴戒指的环节，婚礼现场突然来了六个不速之客，为首的是中威的董事长。一行人排成了一列纵队，西装革履，脚步匆匆，引起了全场的注目。小可首先看到了，并且认出了走在前面好像黑社会老大似的董事长。他连忙示意给正低头戴戒指的海潮，海潮抬起头一愣，马上快走了几步，跳下台迎了过去。董事长递上了一封红包：海潮啊，猫没得赶来主要是为祝贺你的大婚啊。他后面跟着的人也依次递上了自己的贺礼，海潮一一的接受，并且一一的说明没有邀请对方的原因，并且表达了歉意。小可站在一边迷惑不解，海潮对这一行人的意外到来为什么没有那么意外呢？宾客席嗡嗡声渐起，对这额外的跌宕表示不满，因为服务员已经开始上菜了，大家都有点等不及了。董事长抓紧时间长话短说，主要的意思就是昨天股市收盘，光瑞药业的股票涨幅超过了投资的 15%， 晚上董事会连夜开会决定再请海潮回去，今天上班辗转找到了海潮，才知道他今天结婚，特地赶来祝贺。婚礼继续，两位新人向台上走去，小可小声地问海潮： 你知道光瑞涨了？ 对，其实我一直关注了他，我没跟你说，是想等有最后的结果再说。 嗯，这结果如何呢？ 很好啊。 你好像不是特别高兴。 小可。海潮低头看着小可，满眼的笑如阳光一般沐浴着这个女孩，因为比起重新就业，更让我高兴的事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起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开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马字儿的。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找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子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再比如喜剧，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乎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善细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侠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不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当然最难的还是喜剧，写喜剧如果不沦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之也。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着，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励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夜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静蕾捧为当时全国头号的青春偶像。投资商说，哎呀，你还是写感情戏吧，小情小调你不是很拿手吗？最好啊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实，现在可是流行的很啊。这我知道，多年以来关于个人情感隐私的纪实文学经久不衰，很多强势媒体都辟有专栏，在我居住的北京市就有北京报的口述实录 和晚报的私密独白等，都有极高的阅读力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这一类文学也成就了不少码字儿的腕儿，如安顿等。但我依然心存顾虑，既然早就有腕儿在前，我在照虎画猫的情感一番、实录一番，恐也难有新意，亦有学步之嫌。但投资商不以为然，他说：“哎，一场风花雪月的诗发表的时候，形式上是小说，实际上就是情感实录。那篇小说最早的素材和最后的格式，却是我对一位退役女民警的采访。从作品发表的时间上看，我应该算是这类文体的前辈，那些靠着路子造化成名的作家说不定还是跟我学的呢。”投资商的这番话，与其说让我有了信心，不如说让我为之感动。我从小比较自卑，因此对一切夸奖的话、吹捧的话，总是内心渴求，情愿当真。为了不让鼓励我、推崇我、看重我的人失望，经过数日思考，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约了一位多年没有什么来往的老同学，一个外号叫爷们儿的报社记者，在谭鱼头吃了一顿晚饭，郑重地向他请教写作情感实录的门路。请教门路，说白了就是请他推荐介绍一点线索。他们当记者的接触社会层面广泛，上至名流显贵，下至引车卖浆，无所不有。果然那天晚上，就着热腾腾的谭鱼头，我的这位老同学向我批发了一堆满腹爱恨情仇的痴男怨女。这些人大都来自报社的读者阶层，读了别人的爱情波折、家庭不幸，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遗述平生。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的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的姓名地址一一找到了那几位渴望倾诉的苦主，他们大多身居白领，学历较高，甚至事业有成，但感情生活颇不如意，满腹牢骚，感慨良多，或过去受过挫折，至今难以自拔，谈起往事不堪回首。可惜他们的倾诉主观感受太多，具体细节不够，议论和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客观事实则相对单薄，纵有一唱三叹，当时听来满耳酸楚，无奈事后看看笔记，不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包了二奶设二房，或负心老婆贪富贵，跟着金钱走他乡之类。谈了四五位，如果要写成电视剧的话，那点素材加起来也只够写两三集的，而投资上的要求很明确，20集。电视剧不够20集，什么广告都不愿意跟上去。无奈只得再找老同学爷们儿，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线索。爷们儿想了想，有些迟疑的又说出一个人来。哎呀，那你去找找他吧。他说着，并且当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写完后又主动打电话和那人联系，把我想去采访的意思说了。看来对方不太积极，爷们儿又在电话里和那人扯了半天，又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一言不详的耳语，才算搞定。他替我约了那人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时间是晚上9点，让我们双方都到吧台，各拿一份北京晚报作为标志，跟特务街头别无二致。我知道平淡生活是个静吧，人一向很少，比较适于谈话。我谢了爷们儿，问：“哎， 这也是你们的读者吗？有他给报社的来信吗？爷们笑了笑说，不是读者，是我在一家医院认识的。 哦， 你们是病友？哎，不不不，他是那个医院里的护理员。 哦， 护理员？哎，我有一阵子在医院里采访，跟这人聊过，后来呢，我又打电话约过他，跟他算是熟了吧。哎，你去跟他聊聊，要是有你需要的东西就聊下去，要是聊着没劲呢，就随便扯两句，然后走人，给他个50块钱也就成了。50块钱？还要给钱啊？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没错。爷们儿的表情很平常的。他们这种外地打工的，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给钱就行。我刚才呢已经替你砍过价了啊，要是只谈一两次或者两三次，每次就给50。要是谈的次数多了嘛，每次给个20-30也就行了。哎，我记得你上次写那个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回不就谈了20次吗？最后写成剧本了，不多不少，正好20集吧。你这回打算写几集啊？啊？我也不知道这回能写几集，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命题文章式的剧本我到底能否写得出。我低头看看手中那张纸条，在那个毫无生气的电话号码旁，却飘着一个精灵古怪的人名，悠悠。悠悠，这女的吗？当然是女的了，发一男的让你谈半天还得付钱，你还不得把我骂死啊。那长得漂亮吗？你到底是情感实录啊，还是感情实践啊？啊，哎，要想实践，我给你另找别人，起码找一门当户对、有共同语言的。别那么不开眼，见个外来妹就想入非非。哼！我收了字条，笑着告辞。好，君子不夺人之爱，你只管放宽心吧。啊！第二天晚上，我提前10分钟来到平淡生活酒吧。那酒吧暗藏在一条小街的深处，一向默默无闻。我推门进去，看到这里与往常一样，每个角落都晦暗不清，只有吧台被灯光打出一片温暖的亮色。在那片仙城般的亮色里，已经坐了一个人，看背影是个女的。门外秋风乍起，可她仍然一身夏装，看起来有些单薄瑟缩。她背朝着我，正在翻着一份《北京晚报》，听见门响就回头看我。她的第一道目光并未投向我的面孔，而是盯住了我手中的那份同样的报纸。我向他注目，并示以微笑，他马上还以微笑，却笑得勉强而又短促，甚至还有几分尴尬。在我看清他的面容之后，我猜测了他的岁数，也许他只有20岁或者更小。他脸上的稚气增加了我的沉着与自信，并且让我很快找到了适合的语气。 哦，你是老于介绍来的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好不好？里面舒服一点。 我一边说，一边率先向里面的角落走去，语气中有成熟和主见，甚至带有一丝命令的威严。那女孩果然听话地跟了上来，亦步亦趋地随我走向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又随我在那张小桌子面前拘谨地坐下。我的语气虽然严肃，但我的面容始终和善，用淡淡的笑意竭力消除他的局促。 我为他要了一杯果珍，为自己要了啤酒，然后开始了交谈。我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啊，海岩，作家。你呢？你就姓幽吗？那女孩说，我姓丁，我叫丁幽，他们都叫我悠悠。我知道你，你写的小说我看过。你说世界上真有你写的那种爱情吗？总归有吧，比较少罢了。悠悠老气横秋的叹了一声，唉，也许吧，像我们这种人就更碰不上了。哼，为什么？因为穷啊，没钱，有谁爱你？哎，也许有钱的人会爱你啊。我这样说着，语气有些玩笑，其实并非玩笑。悠悠笑了笑，我宁愿爱一个我爱的人，不愿爱一个爱我的人。你爱的人也爱你，那不是最理想的吗？悠悠收了笑，没有接下去，停顿了片刻，忽然问道，今天咱们就谈这个吗？我把一只笔记本从包里取了出来，我想呢，先谈谈你的家吧，你是哪里人啊？悠悠没有回答我，反而问我，咱们要谈多长时间？怎么，你今天还有事儿吗？于大哥没跟您说吗？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是时间长的话还得加钱。我不禁有点反感，看着那张年轻的脸，那脸上只化了很淡的妆，但已足够漂亮。那种漂亮所代表的气质是宝贵的青春和朝气，与我耳中听到的话语显得格格不入。这让我觉得那张好看的脸皮不过是一副精美的面具。其实我也明白，这些外来的打工妹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有如此伤人嘴脸，就像有的少数民族人人能歌善舞一样，这些出门在外挣钱活命的年轻人飞进大都市这片树林子，时间长了哪有善鸟，他们万事不离交易，且交易的路数就跟当年地道战那部电影台词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啊，没有啊，老于跟我说，谈一次最少两个小时以上，如果谈个两三次，一次50，如果超过三次，20就行。要不然，咱们打个电话问他。悠悠愣了一下，显然没听出我的话中有诈，心虚了片刻，退缩了回去。大哥，我看得出您这人挺好的，我也不想为难你，反正我也来了，咱们就先谈吧，50就50吧。不过大哥，您能不能多谈几次，我把我的事儿都告诉你，我还知道好多别人的事儿，我都可以告诉你的，反正这一阵子我也没事儿，可以随叫随到的。那咱们就两个小时算一次吧。我点了点头，于是成交，谈话重新开始。但这时候我对这场很可能仅此一次的采访已不抱太多收获的幻想。我在记录本上未着一字 便已性为寡然。我想，这种钻进钱眼的女孩还有爱情吗？这种女孩对伴侣的追求和对婚姻的态度，与他们从小就习以为常的交易心理，还能真正绝缘吗？那天晚上的谈话依然从悠悠的家乡及父母开始。悠悠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以前去过，那是一座风景美丽的灵性小城，名叫仙泉。城中有座仙泉公园，园中有山，山脚有潭，上有名瀑，下有暗涌，为千古名胜。自是山以水传，城以泉名。不过我对这座小城最深的印象却是城中女孩的面容。仙泉街上走的几乎个个如花似水，粉黛不施，衣裙无华，只凭眉目动人，尽得山水之韵。我面前的女孩悠悠，不仅容貌，而且声音都如仙泉的清纯之水，使你很难也不愿将她在谈话之前和我进行的那场几近敲诈的交易联系起来。她用清澈的声音将她不幸的童年娓娓道来。她本不应该出生的，只因父亲一心想要一个儿子，所以丁家就一连有了三个女孩。母亲在悠悠出生的同时死去，死于难产。父亲在悠悠刚刚懂事的时候死去，死于事故。悠悠是靠大姐带大的，因为她是计划外生育的孩子，所以一直上不了户口，因为上不了户口，所以一直进不了学校。他的小学课程全是在家自修，老师就是他的大姐。直到父亲死后，二姐被无儿无女的一对夫妇领走，悠悠才在自己生长了十年的城市得到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这也是父亲所在的工厂对父亲丧葬抚恤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个人当听到或看到别人的童年经历时，都会下意识地与自己的童年做出比较。对我来说，小时候发一次高烧，参加一次军训，可能其痛苦和磨砺都足以记忆终生。尽管悠悠童年的不幸并非我采访的主题，童年的生活离我所要窥取的爱情与隐私毕竟相隔太远，但仍有某个角度给了我一些探究的兴趣。我想知道，童年不幸的人，自小生存艰难的人，长大以后对爱情是更敏感呢，还是更麻木？是更加渴望拥有呢，还是无足轻重？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